或者你只是想远远地离开我，独立的生活或许可以实现许多的梦，而你肩上那一片土地却是我永远无法到达的巅峰。 如果真的不要，齐豫所演唱。好，就单车老情歌，下面的曲目是阮丹青的虚情假意，顺子的只要在一起，和苏芮的跟着感觉走。 假意何妨再来一些 虚情假意，不必在意，因为偶尔也甜蜜。 还是打算赖着你， 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

泪